是留白，旧梦失去又心里挫败，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繁母 放肆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欢迎在微博上找到我，经典九六九龙夜。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安全感。很多人可能都不会说，说了会显得矫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最想要的其实就是安全感。安全感在当今社会似乎成了羞于被提起的东西，代表着不够独立，不够自我，也不够洒脱。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有安全感的话，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呢？ 说好了，爱可以自由的，可是夜里你没有安全感。说好了，点灯代替我，别叫我走遍天涯又怕依赖。有了你，我走得很实在。我的未来也因此更明白，好吧，再走短路，再陪你一回，然后继续为我骄傲喝彩。你的理想也许你早已经释怀，我的包袱却不能隐爱和懈怠，难免我忘了回头看你，不爱你吗？不是不爱，是期待结局更圆满。你的难让让你失去了安全感，我的付出总要等我了。走得很实在。 我的未来也因此更明白，好吧，再走短路，再陪你一回，然后继续为我骄傲喝 伤害。今晚和你一起来聊一聊安全感这个话题。我觉得安全感呢，可能就是我们各自都去做各自的事情，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事情。我知道当我和别人有矛盾的时候，你会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知道我不是被选择的，我是站在安全区域里面的，这可能就是安全感了。 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我爱哭大声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稚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遗落，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只会 声线变得模糊，视线模糊，记忆却会更清楚。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笑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没知情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知己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 看到听友小九他说，我知道我受到的伤害不会是身边这个人给我的，至少绝对不是故意伤害我的，这可能就是安全感了吧，你觉得呢？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装，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追求。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要关上耳朵，你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多把我的独特，谢谢我的快乐，要心之所往才会炙热，坚持我的认真，去接受我的功课，最好的都不好，活得愉快的忠于自我，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心得。我对抗城市的多，带我享受突破，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想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将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后面总会被感情给勒索，后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管我的独特，最想 有人说谈恋爱的时候想要很多很多的安全感，是不是不够自我，不够独立呢？我觉得安全感和独立是不冲突的。大部分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很需要一点安全感的，知道自己不用去被比较被选择，自己不是独一无二的，却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所以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多给对方一份安全感就好了。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 每次当我们丢掉了之后再找回来的东西都会非常的珍惜，但是弄坏了之后再修好的东西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每样东西背后其实都是有它的附属价值的，越珍惜一样东西说明它背后的价值更深厚。 颜色渐渐单调，而我很好，只缺了些烦恼。也曾想过，若再遇到，礼貌着微笑说你好。回忆就像电话，偶尔打扰。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我仰起头，不让泪往下掉。如果各自安好，就应该放掉。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日子填满了，心却空空的，我知道是我不好。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梢，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回忆就像电话，偶尔打扰。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想你了，日子填满了，心却空空的，我只 说再见你好。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梢，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 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人生的很多很多的旅程，那些没有那么多痛苦，也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的那几年，就是一生当中最好的几年，它留给了我们很多无忧无虑的向往的时光。 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 Jonathan， 看回以前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OK。 因为那时间如风， 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 徘徊在岁月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进新感觉里，如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 虽然那时间如风，虽然那人生太匆匆， 愿我一生悲喜里漫游。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著名导演演员吴京， 有人说啊，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预备的，我不认同，我觉得机会长什么样啊，什么时候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啊，既然不知道，我怎么准备，我准备什么呀？你只能是用自己的勇气迎上去，哪怕那是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在我的字典里，我觉得机会是给那些勇于开始而执着着坚持的人准备着呢。 著名歌手萧煌奇， 不管是快乐不管是悲伤，今天明天会怎样，我觉得勇敢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去实践自己的梦想，找到未来，找到可以立足的舞台。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说说小时候最难忘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纪的时候，我妈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说要去上学，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然后到了幼儿园之后我就不停地哭，我妈要走不让她走，就在操场大中间坐在地上，校长班主任我妈三个人不停地哄我，突然间班主任看我哭得不行了，这都一个小时了还是不愿意去上课，跟我说了一句，那我让你当班长好不好啊，我就瞬间就不哭了，我也不知道班长是什么，我就问他，我说班长是什么呀，能吃吗，我记得好像是这么问的，然后我就瞬间不哭了，然后我妈就走了，我说妈拜拜，后面就在幼儿园里面班里面还挺风光的，当个班长整天在班里面乱窜。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班级里几个好的女生一到下课就一起去跳皮筋，为了分到一个组呢，我们就提前商量好先出什么后出什么，这样就可以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到一个组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应该是跟西游记有关，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读那个西游记的连环册，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呢得到了一本连环册，但是呢我就把它当作珍宝一样放在了我奶奶的家里，完事之后被我叔叔家的小孩不知道怎么样就拿走了，完事之后撕了叠了纸飞机，最后呢抱着我奶奶家门前的一棵树哭了一天，谁都拉不走，就特别痛苦，特别就觉得世界就丢了那种感觉。这是小时候到现在目前为止看到西游记还是会想起这件事情，觉得比较难忘。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发现我们的 我发现我们一生和烦恼是注定纠缠在一起的，因为人和烦恼会互相的寻找。当烦恼不来找你的时候，你又会忍不住去找烦恼了，当有烦恼的时候，你又会拼命的摆脱烦恼。人生就是靠这些不断的小麻烦、小事情、小烦恼、小羁绊组成的，你说呢？你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吗？反正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不合拍就是不合拍，没有谁对谁错。友情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两个人合拍的聊天应该是自然的、随意的，可能还带着一些文艺，是一种惺惺相惜，一见入骨，就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希望在城市放牧当中，你也可以找到这种舒服的磁场。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